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时光飞逝，过得快，2015要白白，从严治党，反腐败事，且问东风今何在。在呢，在哪儿呢？哟，昨儿个呵，昨儿风局上班了啊，呵，这个风啊，这个吹呀，说风吹，得了，还是听沈金波老师的吧。好消息都吹来了，是吗？你看看新华社的新浪官方微博，新华视点言道，说是国家拿出来了啊，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到2017年，京津冀地区 PM2.5 年平均的浓度要控制在每立方米73微克左右。那么到了2020年呢？这个浓度要控制在每立方米64微克左右，比2013年要下降40%，降40%，是吧？说了好几天的风局，念烟拽咧子，其实哪有什么风局呀？哈，大伙儿就拿这个开玩笑，治理雾霾还得靠国家，真正的风局在这儿呢。是吧？同心破曹得靠卢子敬、诸葛亮啊！正是念的风局好些天，话里话外挂嘴边，提醒各位公务员是执政为民，在心间必须的。新华社新浪官方微博、新华视点说了：2015，法治与我同行。问大家伙一句：获得感增加了吗？是吧？对于普通人而言，法治已然融入了社会生活，是点点滴滴法治的进步就在咱身边，感觉到了吗？是吧？有哪些个法治的进步直接关乎咱们老百姓切身利益日常生活呢？嘿嘿，还是老太太说的好哦。是吧？这就是法治的进步。不过那位问了一句，说是这个判断冤情不差毫分，打哪儿开始呢？记住了，打立案开始啊。啊，是啊，啊，这个在惊喜里面再论吗？在呀。 一层开言论，往往尊声太爷听断桥，家之难养太平庄，心留名时常不知你把经商谈 火娘很吵，到父亲屠宰海，我只破把身上往刘太爷做纸张、 这刘世昌这案子立的就不那么容易，是吧？这就涉及到咱们今儿的话题了。瞭望周刊的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公安机关要往后来说不依法受案立案，哎，那可不成，有规矩是吗？有那个群众啊吐槽提意见念烟儿，哎呀，刚买了一天的手机让人给偷了，这个糟心呐。可是比丢手机更糟心的是什么呢？抱着一线希望来至在公安局派出所求助警察师傅，嘿，三言两语给打发了，是吧？那可不成，好消息来了，最近啊，公安部公布了受案立案改革措施。昨儿咱们说了，专门治的是部分公安机关有案不接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儿。嘿嘿，那位问了，哎，我说怎么有案不立呢？为什么呢？有原因，是吧？研究过啊，可能出于以下三种情况。哪三种？首先嫌麻烦，这就是懒政惰政啊。哎，这个有吗？有啊，那他必须有啊。哪段啊？ 人当大了 那也说包大人是好样的， 对对对对， 他这个主要是有顾虑，是吧？左右为难，那他也不接这案子呀。还有一种啊，还有一种更可恨的，推诿搪塞，根本就不识这茬儿，有吗？有啊。 好一张利口， 饶人我是举止失言， 当时我真讨好， 我是无神给乱刀， 你为何保他？ 是大一口敢包， 好，本院要你包， 饶人我包包何妨？ 给我下去， 我这就走。 你看了没有？呵，双方唇枪舌剑的，差点就说茬了。还有一种情况，这种情况啊，这个更值得警惕和注意。什么呢？为什么不立案？他有套头。是啊，哎。所以说嘛，加强法治嘛，是吧？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头嘛，打老虎拍苍蝇嘛，是吧？赶上年根啊，今儿是2015年最后一天，来他个年终正能量。新华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说这么档子事儿，这是头几日啊，这飞机呀、就那航班那客机呀、已然开始准备起飞了，在跑道之上开始快速滑行，突然之间机舱之内，哎呀呀，可了不得了，两岁的小孩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抽上了，他嘟嘟嘟嘟嘟，呵，口吐白沫，双眼往上翻呀，千钧一发之际，乘客空乘再加上急救人员赶紧伸出援手，这飞机啊不能起飞了，一掉头又回来了，滑回了停机坪，把这孩子给弄到医院抢救去了。哎呀，这家伙大伙紧着忙活呀，很多乘客都累坏了，但是没有人有一句抱怨。有人说了，这是我经历的时间最长但是也最有意义的航班延误。你看了没有？美其名曰这是什么呀？好人呢。还有一档子事，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说的， 安徽商报的报道，事情发生在安徽的合肥，说是这个晚上七点多了，小丽姑娘在这个公交车呀车站那儿等公交的时候，拿起手机来看看短信，噌，眨眼之间手机没了，让人小子偷走了。抢了手机之后，这个贼是他噔噔噔噔噔是撒腿就跑，小姑娘跟后面的哭啊，哎呀我追不上他。没关系孩子，不用你来。正在这附近执勤的一位民警老陶，老陶都五十多了，拔腿就追。小偷二十多，老陶五十多，那位说追不上，谁说的？他腾腾腾追了一公里之后，那怎么着？哎呀，把小偷给累的，哎呀，救命啊！跑不了，累坏了，累瘫了，被警察是逮个正着，美其名曰的神探呐，是吧？再讲一老炮的故事，哎，怎么老讲这个？不就是那个意思？电影里面那老炮那儿子，为什么出的事儿？不是把人家车剐了吗？啊，结果呢，出人命了吗？没有。电影里都没出人命，我说的是现实生活当中，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转载兰州晨报的报道，在甘肃啊，这个通渭县有一学生骑车一不留神，刺儿把辆私家车给剐了。这司机姓董，下车之后跟这学生理论，双方言语不合发生争执，呵，这姓董的也不打哪儿弄出一把刀来啊，噗，把这学生给炸死了。嘿，不至于的吗？是啊是啊，哪有这么干的？这凡事他有规矩嘛，是吧？六爷说的嘛，美其名曰这坏了规矩嘛，不单坏规矩还触犯法律了呀，是吧？新年反家暴啊，反家暴，你看看真有这个事儿吗？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事情发生在安徽合肥啊，有一位三十多岁的大学的这个女教授啊，就是咱们这么叫教授，他其实是副教授，生病在家，在家中休养。说这个丈夫呢，把他父亲，就是这个女同志的公公找来照料啊，说洗衣服啊，做饭务的。这个病人呢，他这个心态啊，有时候他生病嘛，着急上火，哎，结果为这个事情一点小事儿和老公公发生争执，嚯，这老公公了不得，上去之后啊，砰，把儿媳妇给掐死了，好吗？这是什么？这美其名曰这玩意儿哪有这个事儿啊？你说这太不像话了，还美其名曰呢？可说呢？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说了吗？不光这个家暴，这不就家暴吗？这不是家暴是什么呀？还有呢，说是有一位这个张女士，就是张大妈上岁数了，不过腿脚还算灵便。说是呢，平常没什么事儿，咱们广场上蹦擦擦去吧，跳广场舞，大妈广场舞啊，也是街头一景。呼，一看这个情况是恼坏了一人，谁呢？张大妈的老伴儿啊，王大爷，你怎么老跟人跳舞去？你哎呀，勾肩搭背的，恶心，上去乒了乓啷，好嘛！老太太就因为跳广场舞被老伴儿是暴打身亡。哎呀，你说这什么事儿啊？这是出于爱吗？这个？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还讲另外一档的事儿呢，说是啊，贵州的事情啊，说是这个俩年轻的姑娘小伙儿谈恋爱呢，这姑娘呢在酒店呢前台上班，她这个前台倒班有夜班啊，这男朋友心里头不痛快，哎呀，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呢？你怎么隔三差五你就夜里十一二点回来？姑娘说多新鲜的，我值夜班。什么值夜班？你是不是出去耍去了？你说实话，外面有人了吧？啊，有外遇了好吗？就为这个，姑娘一看，那这么着咱俩分手吧。哎呦，分手可不行啊，我不能让你归了别人，拿起刀来啊，刷刷刷好吗？在姑娘的脸上是刷刷点点啊，比比如刀，不，刀刀如比，干嘛呀？在姑娘脸上划了25刀，讲话，你破了相以后，哎，就没人要你了好吗？这是美其名曰的什么玩意儿？畜生啊，是吧？但愿啊，这些不愉快都扔在这个2015年，明儿啊咱就踏实了。我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的话外置，时光飞逝过得快，是2015要白白满，我是立新。短信是10628821828，新浪微博 RBC 话里话外立新，外加那微信的公众号话里话外。咱们来看今日头条，人民网 人民日报发表任仲平的文章，中国的奋斗与世界的未来处在命运的交汇点上。新华网，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9次集体学习，他言道，大力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新浪腾讯说，政治局审议通过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的意见，要部署明年的反腐斗争。其他的新闻看点，人民网说了啊，中央部署城市管理执法工作，郭声琨部署元旦安保工作，要严防拥挤踩踏事故的发生。东方之星号那帆船事件你还记得吧，几年前的事儿，调查报告公布了，说经过国务院调查组的调查认定，东方之星它这个客轮翻沉事件是一起由突发罕见的强对流天气导致的啊，重大的灾难性事件，船长及当班大副对极端恶劣天气及其风险认知不足，在紧急的状态之下是应对不利。2016年养老金有望再提高 10%。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可说了啊，农村集体聚餐前得报告菜单和人数啊，干嘛呀，这是为了食品安全嘛，怕出事儿嘛。不过这个事情具体怎么操作还得细化，要我来说，新华网就说啊，发文了啊，回应所谓的选择性反腐论，今年20多名省部级以上官员落马，谁让他们自个儿选择腐败来着，是不是？您说，另外新华网可说了啊，养老金要是上调的话，这是连续12年上调，地方财政承担压力。来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这是京华时报说，这个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出来了，PM2.5 红线是什么呢？5年后要降40%，记住了啊，记住了啊。北京青年报说，这个北京煤炭消费总量削减到1200万吨，也是为了净化空气，是不是？您说，北京晨报说，这个搞活动啊，新年倒计时在那个太庙那个地方啊，盛大的活动。不过要我来说，多么盛大喜庆的活动比不上这档子事儿。怎么呢？新京报言道，山东平邑那矿难，你猜怎么着？嚯，第6天竟然发现了8名幸存者没受伤。咦，这是啊，不幸中之万幸。那是啊，环球时报说是啊，欧洲多国高度戒备迎接新年，法国说了不让袭击案重演，荷兰警方严防自行车炸弹。嘿，这是一个反恐的什么呀，年关哦。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哦哦，嗨，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那我说说你听听。 您说， 在想当初， 来给各位说大报。今天的新华每日电讯啊，说是这个打从2014年9月份咱们开始追逃，追逃追赃吗，跑的那个海外国外那些个贪腐分子啊，打从这个任务部署到今天，100多个啊，潜逃到境外的职务犯罪嫌疑人回来了，归案了。其他的呢，赶紧回来吧，打年下的国家喊你回来自首喝高碎呢，是吧？谁让你当初贪腐来着，是吧？怨谁啊？人民日报说，这个到年根了啊，年终总结怎么写啊，这还真是个事儿，是吧？我头两天刚写完啊，哈哈，这得结合三言三实，得落到实处，是吧？是吧？说以前要是写年终总结，哎呀，这个吧那个吧，点小事儿，哟，本来是本职工作，嚯，拼命的放大往大了说，哟，可了不得了。今年不行了，要求了，领导说了，得捞干货，是吧？你看了没有？转变作风嘛？啊，人民日报 说是现在高校啊，谈这个大学生学生们这个就业率，不能够只求数字好看，从追求单纯的就业率要提升到满意度啊，孩子们找着工作得满意，得可心儿，是吧？人民日报发文了啊，说是琼瑶琼奶奶的胜利那不是终点。琼奶奶怎么了？她那个梅花烙啊，不是让一姓于的给抄了吗？为这事打官司告状，现在呢，哎，人家赢了，谁赢了？琼奶奶赢了，这是法治的胜利啊。但是呢，这里面有问题儿，怎么呢？就说啊，这个案件据分析来说，难就难在法律法规上对文艺创作当中的借鉴和抄袭，它难以界定。啊、哦，你看了没有？这还得再弄得更清晰一点啊！今日一句话新闻都是这个简短截说啊。刚才咱们说了，中央关于城市执法改革意见发布，到底是什么内容呢？京华时报给说了一下，就说啊，首次框定城市管理职责和执法范围，就是明确界定那执法的那个城管的职责和范围。省级城管执法队将归并，嗯。这个大事儿，那是北京青年报啊，这也是大事儿。咱们市纪委突查超市去了，查超市干嘛？你看办公用品的发票啊，核查对象包括党政机关、国企和高校，是吧？你看了没有？说那个有那个国企啊，发票明细里面包含白菜，白姐，办公用品白菜啊啊啊啊啊，涮锅子似的。嗨，北京青年报。说这个元旦期间，北京将有中度到重度霾啊，到元月三号有所减弱，挺好。但是四号、五号霾会重来，好吗？今日人物，首先啊，柱儿，赵柱儿那是个好孩子。那么这个呢，这可不怎么样。京华时报的报道，昌平区原书记童根柱受贿1500万，获刑11年。怎么呢？说他的受贿款项全部追缴了，从轻处罚了。怎么干的呢？嚯，一分钱没出，自个儿的情儿啊，小蜜跑那儿吃干果去了。说是啊，举个例子，就这柱啊，趁着上卫生间上厕所这功夫都不闲着，收了50000欧元。嚯，您看这个厕所上的这个含金量啊！今日人物之二，北京晨报说的是毒市长，哪位啊？还有姓毒的呢？不是，他吸毒哈、啊、这是湖南临湘市原市委副书记市长龚卫国给逮捕了，这得咋办呢？群众举报的，说他还曾与一名张姓吸毒女子长期保持男女关系，好吗？今日人物啊，北京青年报说的方舟子王志安。方舟子大伙知道啊，王志安是央视的记者啊，后来这就说这个王志安就说啊，说这方舟子的律师是拿这个捐款买车去了，啊，双方各执一词，还没弄明白呢，是吧？那赶紧弄明白了呗。今日人物啊，这是名人，北京青年报的报道，哪位啊？王健林，不是说这位王老板本人啊，就说这个时下微信公众号啊，经常会出现所谓的名人名言，这里头有乱象，比方说。有一个微信公号就说是，哎呦，王健林说的，王健林说我没说这话呀，为这个打官司告状，索赔上千万，昨天法庭开庭审理了吗？所以说也得关注关注啊，像这个微信公众号里面所谓的名人名言的乱象啊，您说呢？ 哎，我说还有吗？ 什么呀？ 不报啊？ 必须有啊。 聊聊天，陪你唠唠嗑，挺好啊，可逗笑了。 这个9649说您这美其名曰用的不恰当吧？哎呀哎呀哎呀，您这玩意儿太不会开玩笑了，是吧？要搁您这儿来说的话，99.87%的相声都不能听了，哈哈，反话都不行，是不是啊？8359说咱们这个科技的社会进步，那它是需要过程的啊，咱别着急啊。9418，哎呀，我不是啊，我真不是啊，瞧您说的。2565是吧？2926，呵，7967啊，是李天锦 小朋友是吧，说又回来了，回来了好啊，又见青天就是高啊，欧阳马秀这个首例啊，今儿精细少了，嗨，别着急啊，有多有少嘛，是吧？我的姐夫，真别扭这词儿啊，沃德杰夫啊，哈哈哈哈，对对对，大伙儿啊，新年快乐啊，五零后，还有这个似水年华、绿萝，是吧？老王、新安、戴南、小罗、江新华，是吧？这个珊珊、来迟啊，没来迟，没来迟啊，正合适，正合适啊，还有这个我们这大侄女尹吴鹏。啊，说大侄女，我想起来了，刚才哪位听众说，哎呀，咱们这节目主要听众是中老年啊，当然是这么回事儿，是吧？那肯定的，必须的，但是也不完全，不尽然。你像我大侄女，那就是如假包换大姑娘嘛，哈哈，对吧？啊，长得可好看了，哈哈，对。继续啊，继续啊，抓紧时间。京华时报讲了一起案子，哎呦呵，说俩女的打外地来北京打工，呵，一来二去成了闺蜜、好朋友。话说这一日呢，一个到另外一个那个屋里面去玩去了啊，串门去了。哎呦，老姐姐你来了啊，怎么着？挺忙的，嗨，我们家里没锁门，怎么没锁门？门锁坏了啊、哦！行，那你坐一会儿啊，就这个啊，就这主人啊，呵，出了屋之后蹬自行车二话不说跑人家去，呵，偷了个干净，不多聊了。感谢各位收听，记住啊，明儿还是直播，咱明儿见喽。 草木阴出。 好酒不常有，该出手时就出手。那来自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开发公司的酒就更不用多说了，它以品质至上、口感独特著称，是大家任何用酒场合的理想选择。那么今天呢，茅台纯原浆品牌限时推出了一折秒杀名酒的活动，那扫码价3960块钱一箱六瓶的茅台纯原浆酒，先是单价五折1980块钱一箱，同时享受15年的独有优惠，买一得五，也就是说今天1980块钱可以得到五大箱酒，这样算下来呢，每箱折合仅需要396块钱，同时呢还赠送高清智能 4G 手机一部。是的，朋友们，你没有听错，只要在2分钟之内打进400-067-1199，400-067-1199，1980块钱就能够带走原价19800块钱的五箱酒和高清智能 4G 手机一部。那么最主要的是免费送货上门，验货满意之后才付款。提醒您一下，每档节目仅有100组的备货，每人限购2组，抢购电话记好了，400-067-1199，400-067-1199。好的，场外的热线呢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哈，很多朋友呢都因为打不进热线而感到非常的着急，朋友们，咱们呢。